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 风波中，未前路。 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自问心比天更高， 话都有种，不管明天。

是由姚谦作词、黄韵玲作曲的一首歌曲。如果说你想要领略林忆莲的万种风情，大可不必费心的去搜罗她多如牛毛的精选集，这一首呢就已经足够了。她云淡风轻的就可以撩动很多听她歌的人的心弦，这也是一种强大的魅力吧。接下来呢，听到俞灏明为电影《别有动机》而献唱的宣传曲《挚爱》。 你眼里的泪光，温热的手掌，那些过往记忆滚烫，怎么让心被松绑？也许我不怕伤，再念念不忘，梦会破碎也会生长，就让爱化成了信仰。这相遇如果注定是扑火，我曾心甘波澜冲破，一路走着一路颠簸，多谢命运好心折磨。我们的世界注定是扑火，就怪我越做偏执的飞蛾，被温暖着越灼烧过，只因你是炙热的。我也快乐，也许我不怕伤，再念念不忘，梦会破碎也会生长，就让爱活成了信仰。这相遇如果注定是扑火，至少我曾心甘过来壮阔，一路走着一路颠簸，多谢命运好心折磨。我们的世界注定是扑火，就怪我愿做偏执的飞蛾，被温暖着灼烧过，只因你是炙热的火，我也快乐。多想牵着你的手，不经千帆都看透。若不能细水长流，至少曾拥有。这相遇如果注定是扑火，至少我曾心甘波澜壮阔，一路走着一路颠簸，多谢命运好心折磨。我们的世界注定是扑火，就怪我愿做偏执的飞蛾，被温暖着也灼烧过，只因你是炙热的火，我也快乐。 别有动机，这是一部犯罪动作推理电影，旋律很优美，而且呢歌词非常的走心。那一直以来呢有着温柔暖男形象的俞灏明，和这一部犯罪的动作电影碰撞出的这种火花，可能是更适合影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还有百转千回的爱恨纠葛吧。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一首绝对温柔的歌哦，邓丽君《爱的箴言》。将岁

可以来听听这一首歌吧。接下来听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我都会永远醒来你，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 这首歌是将狗狗那种全身心的依赖和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张碧晨的演唱呢，是将那种痴情、心酸、委屈还有执着等各种情感恰如其分地柔合到了一起。那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当中的插曲《不要忘记我爱你》。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词作正是《神犬小七》的总制片人何静女士，她呢是从狗狗的视角来出发，缓缓地诉说着狗狗对主人的那种无限依恋还有纯纯的爱，再借以张碧晨的动情演唱，足以感动所有的爱犬人士吧。小娟家里有养一只大金毛，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感动到不行。继续齐秦悬崖。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

似一哄骗谎言说的天花乱坠，破绽百出也无所谓。廉价的激情香水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空洞的惊呼，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当作悲伤，反正人已被摧毁。我为爱犯了罪，代价是我的泪，悔恨的心境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戒不了思念，断不掉危机，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犯了罪，来自于李杜。一生只爱一次是幸福的，可是不幸的是在很多人的感情里面呢是有犯罪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你是不是应该审视一下，是不是在爱情这个危险的游戏里曾经为爱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犯了罪呢？漂亮容易获得爱情，可是聪明的女人呢就懂得如何保有爱情。当然如果你懂得在该傻的时候傻，该聪明的时候聪明，你也许会更容易获得幸福吧。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就像有很多人面对爱情的时候怕打扰怕被拒绝，于是就会像郭富城唱的那样，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可是人走开了心能放得下吗？所以一切还是要随心，对不对？好啦，用郭富城的这一首歌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 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不问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 熟悉。